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 Thank you.

妈一拉妈一拉，哈拉拉古拉一拉拉一拉，哈拉拉古拉一拉拉一拉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腾哟，热腾腾的馍，找到一家有一堆好吃喝，三好好的盒子儿哟，红个盈盈啊，跟上我的哥哥闹个名，你当兵我宣传，咱们也得闹个名，多兴旺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景颇山歌》，吕继红带来的《小白鹿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月亮》。